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还是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从23节开始，由我来念经文，请你听。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主的晚餐是一个仪式，但它绝对不仅是一个仪式。改革中先贤们认知主的晚餐是可见的道。你知道一个人需要凭着信心倚靠圣灵才能够领受道，不论是可见的道还是可听的道。而如果没有可听的道，主的晚餐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子，没有属灵内容的外在仪式。其实是为何这个教会每一次施行主的晚餐的时候都会解释饼和酒的意义。这个解释也必然包括所谓的护卫餐桌 fenced table， 就是警告不按理或不配领主的晚餐的人不要领主的晚餐。所以你们基督徒幸福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渴望领主的晚餐，但是你们也不应该那么理所当然的以为你可以领主的晚餐，因为主他自己要求我们要审查自我。我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有人问，如果我持续犯罪，我是不是能够领主的晚餐？我全然不介意这种问题。你们自己也不应该介意问自己问这个问题，因为这表示你问这问题表示你自己有省察，不是吗？你也认知自己犯罪，你也为罪懊悔，虽然你不见得现在就完全致死这个罪或那个罪。所以答案是主的晚餐正是给如果你正在面对罪与罪挣扎正在自死罪的圣徒吃的，你需要这个属灵的粮食。然而那些从来不认自己的罪，从来不会问自己问题，从来不为罪懊悔，没有正在自死罪的人，主的晚餐非但不是恩典，而是咒诅。护卫餐桌就此来说是为了那些人的好处，免得你干犯主的身体，你不按理吃主的晚餐，还不如不吃的好。所以约翰欧文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带着正在致死罪的心来到主的餐桌前，他等于带着谋杀基督的凶手来吃主的晚餐。而一个人要如何致死罪，要如何活出新人或基督的样式，就是凭着信心倚靠圣灵，注目这个毫不起眼的饼和酒，就是欧文所谓在所有创世之中最佳的杰作。你借着主他自己设立的最佳杰作，仰望你的主耶稣基督，你就借此改变，变得有他的样式，有他的形象。欧文写，我念：我们效法基督，如同他在肉身受苦一样。我们不再随着私欲而活，也不再随着人的旨意而活，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活着，正如我们的主。弟兄们，姐妹们，让我告诉你们，凡来纪念基督之死的人，如果没有努力效法他的死，也没有尽全力致死所有的罪，他的灵魂就危害，就冒犯耶稣基督。哦，愿我们中间没有人带着杀耶稣基督的凶手来感恩纪念他的死。 我们心中窝藏着没有诚心努力的致死的私欲或者败坏，来到基督的死，就是带着谋杀基督的凶手来到他面前羞辱他，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属灵的益处。这样可怜的灵魂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弟兄们，我恳求你们，恳求你们，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经历这个仪式，经历这个基督之死的表象，而不更新对上帝的 duty 义务，就更加横切努力的致死罪。我们都需要如此行，提振信心，依靠圣灵，仰望基督。欧文写，就是使我们变成有基督形象和样式的方式。所以我们讲过，仰望，你要如何改变，你要如何成圣，凭着信心仰望，将来就要凭着眼睛。我们借着这个主的晚餐，凭着信心仰望基督之死，就是改变我们有他形象和样式的方式，叫我们借着致死自己身上的罪，以效法他的死。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理吃这饼喝这酒，我们就有主的样式，这是主的晚餐应该发挥的功效，也是上帝，你注意，一切恩典最终的目的，叫万事互相效力。为什么？叫你有他儿子的样式，好叫他儿子的荣耀。因此弟兄姐妹，思想他儿子有什么样式，你不可能效法他而不认识他，你不可能认识他而不听到他的话语。他有什么样式？如果他连他自己的肉和酒都叫你拿去吃拿去喝，他是否保留任何东西不给你？弟兄姐妹，他可否只做得刚好就好？你不要一位刚好的救主，你也不可能只做一位刚好的基督徒。刚好的基督徒，有一位刚好的基督，就是那不可能为你舍命的基督，更不可能给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So, 幸福弟兄姐妹，你吃这饼喝这杯，我求你检视，求你检视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上帝，把独生爱子给了你的上帝。我求你检视你有一位什么样的救主，把他自己血肉给你的救主。检视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生命，被赐予圣灵而全心全意全力，还是刚好就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的圣灵在你儿女心中如此的工作，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喝你儿子的血，就恩上加恩，就越加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叫你的肢体一同吃你的晚餐，也求你叫我们总不放肆，也不忘记我们属于你，你属于我们。天父，你在福音之中将你的儿子给了我们，你的儿子在他的晚餐之中把自己给了我们，我们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就确知我们有资格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因为这是他赐给我们的，因为这是他赐给蒙他所爱也爱他的人的。我们不是那刚刚好就够好的人，因为我们的主他没有只做得刚好。我奉你儿子基督耶稣的名祷告。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拿起饼来就祝谢了， 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的晚餐是给他的肢体吃的，所以如果你是隶属委身在一个教会，一个在地基督身体的肢体，这是给你吃的。如果你来我们中间，访问我们，我们欢迎你与我们一起领主的晚餐。如果你委身在一个教会，但是如果你没有受洗，也没有委身在一个教会，我们请你不要领主的身体。我们中间的孩子们，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如果你还不能够领主的晚餐，你看到我们每个月施行主的晚餐，你应该渴望想要能够吃主的晚餐，想要能够喝他的血，因为这是你的主自己赐给你的，这是记号印证你属于他，他属于你，你有份于他。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天晚上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再来。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思想上帝的儿子要成了何等的软弱，以至于我们居然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洒去的，使罪得赦免。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没有拯救一群配得救的义人，他拯救了我们。 居然是我们为我们死，这就是爱了。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我们的主他没有只顾念自己的事，他没有保留自己，他顾念我们的事，居然顾念我们的事。这饼和杯表明他的死，其实就是表明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去你的独生爱子。我们也吃也喝，就确认自己是蒙爱，也宣告自己必然爱你的儿子，也宣认我们必然彼此相爱。所以，愿今天每一位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是与我们的主同死同复活，同享他的软弱。我们领受的是主的身体，主的血，就思念他，就爱他，就效法他，就有他的样式。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们。